第38集，神明的标志。布洛克斯只是一个单纯的武士，但他知道战局什么时候陷入了劣势，他们当然能够打败这些暗夜精灵和他们的恶魔坐骑，但现在每一秒钟的浪费都会让传送门越来越接近于完成。一片邪恶的绿色光晕已经完全环绕住了这个中心处是无底深渊的大漩涡。布洛克斯见识过一些魔法伎俩，知道这条通道很快就能变得足够牢固，让一切邪恶力量涌进这个世界，比如克拉苏斯说过的萨格拉斯，或者那些上古之神。这时，一杆带倒钩的长矛从他头边闪过，划破了布洛克斯的一点皮肤，不过没能造成更大的伤害。使用这杆长矛的精灵士兵面色狰狞，他正操控自己的憎恶坐骑靠近到布洛克斯旁边，希望避开青铜龙的利爪，再次攻击这位兽人。青铜龙抓住了那只暗影蝙蝠，两头巨兽的争斗使得精灵士兵无法瞄准，长矛没有刺中布洛克斯，但还是划过了他的肩头。布洛克斯咆哮一声，长矛上的倒钩扯下了他的一大块肉，尽管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向前俯过身，将长矛劈成了两段。那名士兵骂了一句，抽出佩剑，但布洛克斯已经将谨慎抛到了脑后，他从龙背上站起来，跳向了这个敌人。布洛克斯落在憎恶的背上，伸手抓住了怪物的一只耳朵，稳住身子。这个疯狂的举动吓住了精灵士兵，他张大了嘴，只是愣愣地坐在憎恶的背上。布洛克斯单手挥斧，砍穿了他的胸甲，劈开他的肋骨。精灵士兵从怪物的背上滑落，翻滚着掉了下去。但布洛克斯鲁莽的行动差一点也要了他的命。他本想从蝙蝠怪物的背上跳回到青铜龙身上，但这头怪物的皮肤却诡异的异常光滑。布洛克斯松开怪物的耳朵，却又失足滑倒，他只能紧紧攥住战斧，就像刚才精灵士兵的尸体一样，向怪物的尾巴上滑过去。下落的同时，在遥远的下方，迅速扩张的传送门填满了布洛克斯的视野，他清晰地感到了邪恶正在那里面剧烈的膨胀。就在他离开憎恶的身体即将掉落的时候，两只爪子抓住了他。 抓住你了，你刚才的行为就算是对兽人来说也有一点莽撞了，对不对？ 也许吧。 小心，又来了两个。 两只阴影蝙蝠向他们扑了过来，罗宁手上闪耀起强光，他在准备法术。布洛克斯举起战斧，准备随时作战。他很高兴有新的敌人出现，至少这样能够让他暂时没有时间去想那道传送门。那道传送门和其中所潜藏的邪恶令人时刻感到畏惧。玛法里奥看到死亡之翼在保护恶魔之魂的法术前也遭到了挫败，不禁感到惊愕和沮丧。如果连死亡之翼都无法打破这种邪恶魔法，他和他的同伴又怎么能有希望抢夺恶魔之魂呢？但玛法里奥没有时间为恶魔之魂担心太久，一片巨大的阴影又从他的头顶上方向伊瑟拉扑来。巨龙咆哮一声，却已经被蝙蝠憎恶的利齿插进了他肩头靠近脊柱的部位。玛法里奥只能滑到一旁，竭力避免被怪物吞入口中。一柄利剑劈向玛法里奥的头顶，他急忙闪避，剑刃贴着他的耳朵滑了过去。接着他看到了瓦罗森疯狂的脸。 你狡猾的蠢货，拿命来！ 瓦罗森嘶吼着，再一次高举利剑。这一次，玛法里奥的面颊上留下了一道血痕。瓦罗森挥剑准备再次进攻，玛法里奥将手伸进口袋，掏出了种子。熟悉的感觉让他安下心来。瓦罗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位置，邪恶的狞笑在他的脸上扩展开来，剑刃再次落了下来。同时， 马法里奥将种子撒进了蝙蝠的大口之中，怪物猛地抽搐了一下，使得本来瞄准马法里奥咽喉的剑锋只是在他的锁骨上划出了一道浅浅的伤痕。马法里奥痛哼了一声，但依然紧紧地抓住了龙鳞。一团光芒从瓦洛森坐骑的口中爆发出来，瓦洛森努力想要控制住坐骑，却没能成功。蝙蝠尖叫着开始拼命挣扎，片刻之后它爆成了一团火焰。马法里奥使用的种子在之前的战斗中内部凝聚了强大热量，那只暗影憎物恰好扑到了他面前，于是种子的热量在怪物的喉咙里造成了最大的伤害。这个怪物变成的火球极为明亮，随着最后一声尖嚎，被火焰吞噬的怪物落向了深渊。马法里奥趴伏在伊瑟拉的背上大口地喘着气，伊瑟拉这时也来不及照顾他，另一只蝙蝠憎物已经向他发起了攻击。马法里奥只能抓紧龙鳞恢复自己的身体态势，身上新添的伤口仍然在传来阵阵刺痛，而黑水漩涡中心处的那只圆蝶正在越来越令他感到绝望。突然一阵剧烈的痛楚穿透了他的小腿，马法里奥惊呼一声，差点掉下龙背，鲜血流进了他的靴子里。他用力踢开导致剧痛的源头，转过身去看看是什么在伤害他。他看到瓦罗森正紧紧抓住伊萨拉背上的鳞片，喘息着，脚踩住龙鳞的间隙，向马法里奥逼近过来。那把割伤了马法里奥的武器，一把弯刃匕首，正被他衔在牙齿之间。马法里奥的血洒满了他的下巴。瓦罗森是怎样跳到伊萨拉背上的，马法里奥全然不知，他只知道自己低估了瓦罗森。马法里奥再一次抬起腿，用力向瓦罗森踹过去，但被对方轻松地躲开了。在腾挪翻飞的伊萨拉背上，马法里奥竭尽全力也只能让自己不掉下去，而精通战技的瓦罗森则一步步稳稳地逼近马法里奥。他眯起眼睛打量着马法里奥，就像看着一头等待宰杀的肥美牲畜。马法里奥伸手进到口袋里，与此同时瓦罗森的左手已经抬了起来，一道红色强光遮蔽了马法里奥的视线。他回想起瓦罗森拥有一些微弱的巫术能力，但是已经太晚了，在一般情况下这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但却足以让面前的敌人暂时失去自保的能力，他则会趁机要了对方的命。马法里奥抬起控制的一只手，他希望这个动作能够阻止自己没那么快死在瓦罗森的刀下。他感到一只被铠甲包裹的手腕沉重地落在自己的手掌中，同时感到对面灼热的呼吸喷在自己的脸上。 光中之光一定会重重奖励我，马诺洛斯一直都想要你，阿克蒙德一直都想要你，你这样一个弱小的生物竟然能赢过他们两个，萨格拉斯陛下已经下达了命令，嘿嘿嘿，这会让我再次赢得女王的宠幸，还有她的宠幸，我瓦罗森大人。 萨格拉斯是要摧毁卡利姆多而不是将他重塑。 当然，我在很久以前就明白了。呸，我为什么会关心这一小片土地，只要我能够侍奉女王，指挥她的战士，我才不在乎自己会在哪里。谁知道呢，也许萨格拉斯会因为我这个功劳而让我成为他的高级指挥官，只要能被他看中，还有艾萨拉的宠爱，我很高兴看到卡利姆多化成灰烬。 卡利姆多是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是他的一部分，就像树木、河流、岩石，我们是他的孩子。你是在杀死我们的母亲。 你还真是可怜，我们只是活在一块小石头上，宇宙里有许多这样的石头，卡利姆多什么都不是， 跟随燃烧军团和我的女王，我将穿越一千个世界，他们都将被踩碎在我们的脚下。力量，力量才是我的血，我的呼吸，你明白吗？但如果卡利姆多的死亡让你如此困扰，我当然愿意把你送到王者的国度，让你能够在那里迎接他的灰烬。 你想要力量，那就感受一下你背叛的这个世界的力量吧。 马法里奥感到火焰如同血液一般在体内涌动，这股烈火来自他生命的源头卡利姆多。这个世界本身或许没有知觉，但它拥有自己的生命。通过马法里奥，这个世界终于发动了反击，从德鲁伊的体内爆发出一道柔和的蓝色光芒，击中了瓦罗森的胸口。瓦罗森惊呼一声，从龙背上被打了下去，匕首也不知道被丢到了哪里。瓦罗森无能为力地漂浮在永恒之井的上方，蓝光吞没了他，更彻底穿透了他的身体，他的皮肉、筋腱、内脏和骨骼全都清晰地出现在了晶莹透亮的盔甲下面。他发出尖叫，而他的头已经变成了一颗被透明皮肤包裹着的骷髅。瓦罗森背弃了卡利姆多的一切，现在借助于马法里奥，卡利姆多也取回了自己的一切。被蓝光包裹的瓦罗森在永恒之井的上方划出一条弧线，向下方大漩涡的正中心落下去。眨眼间，蓝光消失不见了，就像出现时一样突然。同时，马法里奥感觉到体内奔涌的能量退去了，他感到一阵失落，但同时他又心怀安慰，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失去自卫的能力。他躺在伊萨拉的背上，疲惫地看着瓦罗森最终消失的地方。 让我们看看燃烧军团的主人是否还会奖赏你吧，队长。 这时突然的一阵颠簸让马法里奥差一点随瓦罗森跌落下去。伊萨拉的两只前爪各抓住了一只憎物，尽管他撕开一只憎物的喉咙，第二只憎物却也抓住了他的翅膀。马法里奥努力稳住身子，然后拿出一点他制作的药膏。这种药膏只用草药配制而成，但马法里奥已经在战场上测试过它的效力。只是是否会对像伊斯拉这样的巨兽有用，马法里奥仍然没有信心。但马法里奥刚刚将这种药膏揉在巨龙的翅膀根部，药膏产生的效能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看似剂量微小的药膏迅速扩展到马法里奥的掌心以外，完全覆盖了巨龙的翅膀，可怕的伤口很快便开始愈合，甚至连疤痕都没有留下。 我感觉精神振作起来了。塞纳留斯将你教得很好，但也许你的很多能力其实是来自你的自然本质的，路易。 伊瑟拉长笑一声，奋力撕开了第二只怪物，然后将头转向马法里奥，眼皮扇动一下，睁开了短暂的一秒。马法里奥意识到伊瑟拉在那短暂的一瞥中将目光聚焦在他的头顶，他伸出手发现头顶上那两处凸起现在足有三寸长了，他长出了像自己的尊师一样的鹿角。